知道，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。 当大雨过后，来自于辛晓琪。其实辛晓琪是一个非常大气或者说感情相当澎湃的歌手，可惜有些人认为他只能够唱那些苦情歌。虽然说他把那首《领悟》唱得那么出神入化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，他在90年代星光熠熠的台湾歌坛所有的女歌手当中，单论唱功都是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来自于台湾的非常有亲和力的创作人，他是袁惟仁。 记得去年夏天在奥维的机场，捧着一束鲜花，青春的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，把我的出现消失在你身旁。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，我莫名其待地望着窗，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，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。 Above the city Ground the highway， 你就是我的天堂。 Santa Barbara Pasadena，画面原来才是真正。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， 迷失也是方向。 恋曲 LA 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叫做玄牧，来自于王菲。袁惟仁不单单为王菲写过很多经典之作，他为林忆莲、为那英、为 SHE、 为台湾歌坛在90年代和2000年很多中生代的实力派歌手都写下过亮眼的作品。 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就是要听到非常自由自在状态之下的王菲，这首歌叫做《梦游》。 望着他双眼想做别人，人留下了留不低那片伤，望着晚灯却想让白云，这样太闷，而那次那夜那样迷人，电话的笑话通通没法懂，迷迷糊糊在人堆当中仿佛身处太空，空虚的臂弯仿佛在破蛹，只是我但非我，而我有我做我梦，随感觉梦游走没尽头，仿佛不分天地那么自由，其实喜爱梦游，清醒太多诅咒，飘飘忽忽的空间，我自觉得真正拥有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是你吗？手执鲜花的一个，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，承诺站在直接后斜阳别你渐离去，亦会不归家，期待我吗？是你吗？那